日蓬举行葬礼，遗体将在明日火化，预计大约170,000人在葬礼队伍沿途送别，多间大型企业将会休息日。泰国当局早前在曼谷大皇宫前的皇家田广场修建一个大型火化台。在位70年的普密蓬去年10月逝世，遗体移送到大皇宫被民众悼念。泰国全国进行一年的国丧期，今个月30日结束。股市消息，英国富时100指数报7488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4，日元114.07，瑞士法郎0.993，澳元0.771，加元1.269，新西兰元0.688，人民币6.648，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2.71美元，卖出1273.4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下周在晚上的8点，热带风暴苏拉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今晚和明日天晴，明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下星期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㗎。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听众大家好，我係车淑梅。旧日的足迹已经陪住大家20年啦。咁多年嚟，我访问过好多唔同界别嘅嘉宾，每一次访问佢哋都会带俾我新嘅体会同埋启发。每逢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都有我访问不同界别的嘉宾，带给我们正能量的感人故事。香港电台第一台，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在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市民应该留意电台、电视台有关天气以及路面的情况。当红色暴雨警告生效时，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校舍开放，同时照顾已经返咗学校嘅学生，直至放学时间以及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先至可以让学生返屋企，而家长无需急于到学校接子女。喺返学途中嘅学生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应该继续前往学校或者返返屋企，否则应该留喺安全嘅地方。 大气候， 我哋生活嘅地球呢只有一个，我哋每一个人都要爱护佢。喺能源同埋资源嘅运用呢，应使则使，所以好多时候咧，我都会选择咧系步行啦，同埋乘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都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张韵琪主持嘅《大气候》，我系陈凡。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 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未知的未来担忧，使我们失去了内心的平静。忧虑尚未发生的事情，在假想之中预知灾难，承受乌云压顶的惊惶不安，总是这样的。眼前分明是天色明朗，但是我们却担忧下一刻就会风云变色。不要让幽暗的颜色笼罩了我们的天空。所以当我们下一次感到忧虑的时候，大声告诉自己，这些一切都只不过是胡思乱想，他们并不会真的发生。恐惧只是虚幻的乌云，由负面的想象所制造。每一个当下都应该是丰盈、平安而且喜悦的。当我们一旦看穿了恐惧，我们将会发现云后是蔚蓝的天空，有着无限的阳光。 算已得到光辉梦想，纵使人人都已拍掌，但有哪一个能分享一切，会待我如常，会为我忧伤。就算已找到恋爱也许常常一对一双，但有哪一次能终生相向，永久的爱我只有在台上唱。得到赞美声音，拥有骄傲自信心，却恨情感不那么幸运。找到最爱的心，偏却难吓亲。爱到尽头，无非遗憾。知音难寻，总可以等。恋多无凭，难道独唱一生？知音难寻，仍能尽我努力吸引，也许因此更没余力再等炽热的吻。 找到恋爱幻想，也许常常一对一双，但有那一次能终身相向，永久的爱我只有在台上唱，得到赞美声音，拥有骄傲自信心，却恨情感不那么幸运，找到最爱的心坚强难吓亲，爱到尽头无比遗憾，知音难寻，总可以等，恋多无憾，难道独唱一生，知音难寻，仍能尽我努力吸引，也许因此更没余力再等。 24年之前的今天，阴暗的颜色笼罩了我们的天空。24年之后的今日，虽然乌云已过，但是思念仍在。24年之前，1993年10月25号，我还记得我在电台里面收到噩耗，陈百强离开了我们。 明白我，仍然做自我角色，不随潮流胡乱接受，经过灿烂后一切将停留，人进入上半生最后，现实是没法退回从前长路里，然而亦没有带走多年寻求，还是照旧，经过挫败后不会望回头，迎接着下半生。尚有困难重重围着我，人群内互有博斥，不能停留，谁愿强就飘过岁月后，跨过旧年头，仍上路踏过困苦担忧， 着，是这心只剩一半。 从来自问，并没有强求旁人明白我，仍然做自我，角色不随潮流，胡乱接受。唔知点解，每次听呢一首《半生人》嘅时候，心里边咗一种好强烈嘅感觉，好似呢一首歌系为陈百强而写一样。时间9:20，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3%。24年之前嘅今天 ，Danny 离开咗我哋啦。但呢段日子里边，佢嘅歌总系喺我哋嘅前方。当我哋孤单嘅时候，俾我哋温暖；当我哋彷徨嘅时候，俾我哋安慰。咁多年嘅高低起跌，多得佢嘅音乐，成为我哋随时嘅帮助。就让今天嘅音乐情人，再次借住陈百强嘅音乐，抚平我哋心里边呢24年嚟一直对佢嘅思念。 望海，望海，像这么不该，云在盖，云在盖，涌向未来。在这一天，在这一刻，像说时光不再，仍愿意留住你在脑海，离不开，离不去，全是你在脑海，全离不开，而今微风着心爱，抱拥你的心再又再。望海，望海，望向这星海，甜蜜与和暖因你荡来，就似不许又再不许，让我离开你，难让我随便说着便改，离不开，离不去，留住你在我心，全离不开，而今天微风轻着心爱，抱拥你的心再又再。悄悄吹送风声雨，随风互碰，仍是我和你在这星空，离不开，离不去，留住你在这天，全离不开，由星空和风涌抱着心爱，只因我的心永属你，抱拥你的心再又再。 人虽离开，但思念永存，离不开，离不去，留住你在我心，全离不开。在寂寞和苍凉的日子里面，应该是一种更深的沉觅，沉觅那个失落在人群中的自己，沉觅那一份曾经熟悉但失落已久的 音乐感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九点二十五分，你听紧仍然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都有音乐情人嘅出现。今晚比较特别，今晚全晚都系陈百强，因为二十四年之前嘅今天，佢离开咗。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天气干燥，最高升翻到28度左右，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去到下周初天气稍凉。 我没有自命洒脱，悲与喜无从识别，得与失重重叠叠，因此伤心极觉不必。谁个又会并没欠缺，曾深爱的为何分别，和不爱的年年月月，一生不可自决。谁人又知道我的心灵炽热，谁人又知道再说已不变，仍然愿一生一世的欠缺，不想再暴露我与他人前，你会令谁人自觉生可恋，即使天天也在变。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话，香港仔隧道上个月下旬推出停车泊卡式电子缴费服务，初期出现技术问题，少数以八达通俾隧道费嘅驾驶人士需要重新泊卡，被重复扣除费用，涉及41宗交易，总款额205元。相关交易在上个月24日至今个月19日期间进行，受影响的持卡人可以透过流动装置或到指定八达通服务站领取退款。系统承办商更新系统程式之后，问题已经解决。全新社报道，取得高铁西九龙站工地相片和图迹，显示内地口岸区其中一个房间门牌标示口岸办保安员宿舍，被内地口岸办公室人员使用。律政司回复全新社时指，直到现时掌握的资料，内地人员不会在站内过夜，但未有回应若果内地人员在站内留宿，特区政府能否干预。运输及房屋局就话，有关口岸办保安员宿舍已经改为保安员休息室，但全真社话得知相关房间在运房局回应之后，仍然标示房间为口岸办保安员宿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时话，需要了解，但内地执法人员做完清关工作之后会回内地，有关地方可能是休息室，被内地人员整日工作期间休息。政府下个月16日举行基本法研讨会，邀请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作主题演讲。教育局发出通告，邀请办学团体安排属下中学师生观看研讨会直播。有中学生担心看直播影响课堂时间，不过也有中学校长说机会难得。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说，教育局要求办学团体回复有几多学校会观看直播，他收到有校长表示受压，批评是假自愿参与。警司吴伟汉涉嫌接受两名私人会所经营者的78万贿款和享用免费性服务，并披露警方调查的机密资料。三人被廉政公署落案起诉共8项罪名，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应讯，案件押后到下个月20日准备转交法院的文件，三人获准继续保释。裁判官在庭上提到，案件将转介至区域法院处理，三人在保释期间不可以联络或者干扰证人，亦不得离港，需要交出旅游证件。股市消息，英国富时100指数报7495点，跌31点，道琼斯指数报23441点，升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6594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567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5，日元113.96，瑞士法郎0.991，澳元0.772，加元1.267，新西兰元0.689，人民币6.64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6.73美元，卖出1277.0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同听日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下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问下你啊，食神汤打边炉系咪汤底最紧要啊？ 唔系 啲料。

着的风铃，若我一心收藏，便瞬间再得平静。一片悬着的感情，没法有决心看得清。就算我真会失去，但梦里怕惊醒。纵使真感情随风而无影，行唱听风声，铃声似心声，心不定，声不停，铃声与爱声和一对孤影，如一幅冰冻风景。如今你的心，如今我的心，早已缺乏经，犹如默哀似真情，如流星。声似心声，心不定，声不停，铃声如爱声和一对孤影，如一幅冰冻风景。如今你的心，如今我的心，早已缺乏流星。 九点八个半时，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继续睇陈百强离开我哋24年嘅晚上，用音乐情人呢个平台，借住陈百强嘅音乐，回顾、怀念、思念他曾经带给我们的精彩感觉。 躲进美丽爱恋里，遇着你困住我思绪，我暗心花放，却不敢照直讲，太彷徨，为你拼命写诗句，又为你暗地寄出去。我喜欢你，想轻抚你面庞，没法淡忘，而我太迷茫，却不敢轻率乱闯，幻觉中多少个情网，心内轻狂似千道红光。人看似硬朗，人看似硬朗，难挡痴心的眼光。谁痴心去闯，谁痴心去闯，情爱看似蜜糖又似糖。人悄悄堕网，人悄悄堕网，这感觉太彷徨，像痴心眼内藏，人在网内沉醉着意不解放。为你拼命写诗句，又为你暗地寄出去。我喜欢你，想轻抚你面庞，没法淡忘，而我太迷茫，却不敢轻率乱闯。幻觉中多少个情网，心内轻放似千道红光。人看似硬朗，人看似硬朗，难挡痴心的眼光。谁痴 心去闯，谁痴心去闯？情爱看似蜜糖，又似糖。人悄悄堕网，人悄悄堕网，这感觉太彷徨，像痴心眼内藏。人在网内沉醉着，已不解放。人悄悄堕网，人悄悄堕网，这感觉太彷徨，像痴心眼内藏。人在网内沉醉着，已不解放。 音乐情人郑子成。 为了爱，我似比赛长跑，全为爱，辛苦都不计较。遇到你，心知找对了，不用拗。遇上你，决意不再寻找情共爱，温馨的将我罩，但觉得火山般爱意心内爆。我想跟你跟你相爱恋，情意的相交，愿这恋爱恋爱的快车切莫抛漏。我想将每分每分爱心织个幸福罩，身边苦恼苦恼可分开，再没比较。喝杯冰冻冰冻的冷水，仍觉得温饱，伴你将那将那恋爱经努力的爬，爱比香烟香烟香口胶，跟你慢慢咬，北风吹过吹过呼呼响，当做口哨。将我罩，但觉得火山般爱意心内爆。我想跟你跟你相爱恋，诚意的相交，愿这恋爱恋爱的快车切莫抛漏。我想将每分每分爱心织个幸福，身边苦恼苦恼可分开，再没比较。喝杯冰冻冰冻的冷水，仍觉得温饱，伴你将那将那恋爱经努力的跑，爱比香烟香烟香口胶，跟你慢吹过吹过呼呼响，当做口哨。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有了你，顿觉真 冇咗佢哋，世界不再一样。 音乐情人，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令过去咗嘅重新涌现。 今晚除咗有音乐情人对 Danny 嘅一番心意之外，仲有呢位叫 Gigi 嘅女孩子对 Danny 嘅一番说话。念一个人二十四年是如此的，虽然冇时时刻刻牵肠挂肚，但却会无缘无故嘅思念。站在地铁月台，听到列车快将到站嘅广播嘅时候，会想起你。经过置地广场，会想起嗰个着住白恤衫弹住钢琴的你，偶尔大气电波中传来了你的歌声，情愿兜路，情愿迟到，亦都不要将你的声音停下。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将你牢牢留住？我都做了，而且还会一直做下去，因为是你，独一无二的你，我会一直惦念。 划破长夜的车，停在一个露天影院的转角，望见银幕一双含情主角，正演出你我昨日有影街上，为你踏遍欧洲美国，骗走千里万里，仍然绝对寂寞，让你做卡怎的肩膊，间中都有你散发出的幽香，寻寻遍你念想，茫然不觉，没附上分开的真相，在寂寞心中，原来常需要一种被爱，一种被爱的感觉。共我流浪的车，停在一个共你相识的咖啡店，望见如白天空有和光线，更显出了我现在满腹心酸，没有预算再见，骗走千里万里，仍然没法见面，但这年过永不完，我很需要你重现在我面前，寻寻遍你念想，茫然不觉，没附上分开的真相，在 在寂寞心中，原来常需要一种被爱，一种被爱的感觉。曾寻遍你念想，想分开的真相，在寂寞心中，原来常需要一种被爱，一种被爱的感觉。 在寂静的夜里面，我们听着一张 Danny 的 CD，隐隐约约在音符和音符之间，我们不时听见似乎有住落雨的声音，于是我就更专注地听，听到那个是 Danny 的叹息。在喧闹的白日听他，我只听见音乐，在寂静的深夜倾听，我们才听见音乐之后的呼吸，就让以后我们更深沉地去感觉 Danny 的歌。 一切集合在背囊，只是没包括旧日我跟他所影的相，像最开心的日记滴着泪盖上，放入电冰箱里去，说声此生万安，像这个家的大门用绝望锁上，相伴在千里路上，只搭飞机的声响，像已哭干的泪眼静静地闭上，再莫问苏醒刹那，我将会在何方。流浪到哪一方都一般景况，如果心不开朗，四面是围墙。流浪过每一方真心的观看，如今终于知道爱就是家乡，不必再让愁闷锁在眉上，天地与心声共唱，应该要奔放。身领未伤，再不踏入旧战场，像说不清的旧账，用热望补偿。我现在敢于在外，每天也是阳光。流浪到哪一流浪过每一方真心的观看，如今终于知道爱就是家乡，不必再让愁闷锁在眉上，天地与